现在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九章，移民。这也是本书第二部分政治挑战的最后一个章节。移民这个问题在全球来讲都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尤其是随着叙利亚内战之后啊，大量的移民开始冲击欧洲，真的是可以用冲击这个词，使欧洲的政体，它的政治气氛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右势力抬头，民族主义抬头，保护主义抬头，也造成欧盟内部的很多冲突，包括像英国脱欧都是和移民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即使在中国，移民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广州，很多人抱怨街头的黑人越来越多。在以前的一些章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全球化，通过人类普遍的接受了现代文明和现代的一些基本理念，那么使得全球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实际上是变小了。但是呢，随着交通的便利，我们却增加了这些不同族群的人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你不接触，你就没有冲突，对吧？那么现在接触的机会增多了以后呢，也就增大了文化冲突发生的频率。这种情况发生最多的地区就是欧洲。欧盟建立的目的呢，就是整合这个欧洲。它需要超越欧洲各国文化上的差异，历史上的诉求啊，要保持一种特别开放啊，特别宽容啊，特别强调多元文化的这样一个氛围。但是有意思的是呢，正是这种欧洲提倡的多元文化的氛围，吸引了更多的外来的移民。这些移民不是欧洲本身的，不是欧洲内部的人，而是大多数是来自于中东或者是埃及的穆斯林啊，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叙利亚的难民选择德国，而不是说和他一样伊斯兰信仰的沙特、伊朗或者俄罗斯，并不完全是因为德国很富有，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德国更宽容。欧洲强调多元文化，在一个强调多元文化的氛围内，一个少数民族啊，他才能够生活的比较自在，他可以更多的保留他自己的习俗。这里插一句，这也是我选择在加拿大生活，而不是去可以挣钱更多的美国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美国的话，它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地理环境，因为它和墨西哥靠得比较近，历史原因就是它有很多黑人，所以它的民族之间的紧张力啊，张力啊是比较大的。而不像加拿大它特别强调多元文化，所以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国策，所以它的民族和民族不同族裔的这个人群之间的和谐度是大大的高于美国。所以作为一个移民来讲呢，选择加拿大就是相对来讲是就相当于选择了一个比较舒心的生活。但是在欧洲这种大量的移民潮就引起了欧洲各国不同的反应，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纷争。有人是直接就主张拒绝难民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那么多难民过来以后可能会改变欧洲的颜色啊，欧洲的文化。但是反对他们的人讲呢，你欧盟的初衷不就是各个文化之间融合吗？你现在怎么又变得封闭了？那么有些人呢就比较博爱啊，就说我们应该发扬这个欧盟的这个博爱的精神啊，扩大接收难民。但是反对方就说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理想化，对吧？如果出事了怎么办，对吧？所以为了仔细的分析呢，尤尔赫拉利就提出，我们可以把这个难民啊，这个或者移民这件事情呢，想象成是一个交易，一个 deal。这个交易要顺利呢，我们需要三个条件啊。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接收移民这件事情的三个不同阶段啊，三个不同的步骤。把它分开，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讨论，看是不是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 第一个条件或者第一个阶段就是接收移民的国家是否允许移民进入。允许移民进入到底是你这个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这是一种责任呢，还是说它是你的一种恩赐，你的一种善良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作为回报，移民必须要接受宿主国的基本规范和核心价值吗？那我们把接收这个难民的或者接收移民的这个国家叫宿主国，宿就是宿舍的宿啊，主人的主。那么他们是否一定要接受宿主国的基本的文明基本的核心价值？必要的时候呢，这些外来的移民是不是需要抛弃自己原有的习俗？这就指的是穆斯林的妇女是不是还应该遮面啊？这都是很敏感的问题。第三个步骤或者说第三个条件，如果移民被同化到一定程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是否能够真正的从外人啊外乡人变成我们自己人，就是是否能够最后形成那样一个融合的局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问题，宿主国接收移民为什么要接收？这是一种责任呢，还是一种恩赐呢？那么支持移民的人会认为啊，在现代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的人类对所有的人类都有道义上帮助的责任。这里我就是借用了一下托马斯霍布斯对人类早期原初世界的那种描述啊，他讲在原始世界的时候，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所有人和人之间处于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所有人和所有人之间都是一个杀伐攻略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么在现代高级文明了，现代的全球化背景下呢，所有人类对所有人类是都应该有道义上帮助的责任，不仅仅是难民啊，哪怕就是普通的寻找更富裕生活的人啊，想来你这儿工作的，想来享受你福利的。我们都不应该剥夺他们追求这样幸福的权利，不应该去拒绝他们，否则呢，你就是利己主义的，或者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就很极左的人，他会这样认为。但是这些支持接收难民或者移民的人呢，他们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或者更现实的理由，他们认为完全挡住难民或者移民不太可能，你国境线那么长嘛，欧洲各个国家之间国境线都很长的，所以与其让他非法的潜入，还不如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非法状态下，生活在地下，成为非法劳工，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一个隐性阶级啊，可能问题更大，可能犯罪率更高。这是这个支持接收难民的这部分人的观点。那么反对接收难民的人呢，他的理由是这样，就是说人权中间最核心的一个权利，那就是不受侵犯的权利，对吧？这既包括不受军事力量的侵犯，当然也包括不受移民的侵犯。再说不同的族群人之间，不同国家的人之间，毕竟是有国境线隔开的，对吧？我们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我们信仰不同的宗教，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自我管理，那你这个你叙利亚人搞得一团糟，和我瑞典人有什么关系呢？要隔得天远地远的，对吧？那么如果我瑞典人愿意接受叙利亚人来我这儿避难的话，那肯定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一种责任。责任和恩赐的话就区别非常大了。责任的话，如果像左派叫极左派的话，认为是责任的话，那你就是应该打开国门。你具体怎么处理难民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首先你的前提就是应该接收难民。但如果是一种恩赐的话，那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必须接收难民。这个就是所谓民族主义的这部分人的观点。我们一般呢是把它归为右派。但是在右派里面呢，它也有光谱，也有温和的右派，也有比较极端的右派。 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呢，他甚至是认为，就是说我一个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当然可以随心所欲的制定我自己的移民政策，我要什么人，我不要什么人，这是我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你怎么讲？不应该跟我指手画脚，这个听着比较耳熟哈。就是说他们认为你不，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要想接收谁进我们国家的话。赋予给予他公民权，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或者说接受他作为永久合法居民的话，我当然不仅可以考察他们的犯罪记录，我可以要求他们的工作技能，我甚至还可以筛选他们的信仰。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意思了，这好像有点过界了啊，就好像说以色列我只接收犹太教的人，波兰我只接收天主教的人啊，这个就他当然他也有道理，他说我为了防止宗教的这个纷争啊，为了防止以后出现冲突啊，这个他也有道理，但是呢听着就已经有点不是味道了。但是这个极右派的他讲他的一个立足点就是在于，他说这是我们主权国家制定政策的权利啊，在权利的这个框架里面你又没办法否定他。有的时候问题会更加复杂，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国家他会想鱼和熊掌兼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既希望来一些劳动力啊，不管你是非法移民也好，难民也好，反正你是廉价劳动力嘛，我既希望你给我带来足够的劳动力啊，用你的廉价劳动力来压低我的物价，又呢我又不想给你任何福利啊，我又不想给你任何承认，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个社会啊会产生一种自然的等级分化，就是以公民权或者合法居住与否形成不同的阶级，那些非法移民变成了不叫地下生存，但是它是一个低人一等的一个阶层。目前卡塔尔和一些海湾国家是这样，尤瓦尔赫拉利这样讲，但是我不知道尤瓦尔赫拉利是否清楚，这样的情况啊，其实远远不是什么卡塔尔和海湾国家，这种情况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像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都是存在这样的现象，有一些而且数量不算少。非法移民或者他没有工作资格的，或者是他只是来探亲的，或者是用各种其他的借口来到本国来拘留的，这些人都在非法的工作，而他们实际上就是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而本地人呢，雇佣他们的人呢也完全清楚，所以给他们的工资是非常非常低的，远远低于合法的这个，因为像加拿大都有这个最低工资收入啊，你必须要给这个任何工作，你的工资都就是最低的，每个小时你必须付给劳动者多少工资，这个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有规定。但是对于非法的、没有身份的、不是合法工作的这些人来讲，他们拿到的有的时候只有这个最低收入的一半。但是市场经济有市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市场就有人去做，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即使一半，很多人是来自于像印度啊这样比较穷的国家，他们还是愿意去做。所以在加拿大或者是美国南部你开车过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墨西哥的移民啊，不是移民哦，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非法入境的人在这个种植园里面工作，加拿大也是，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印度人在农田里面工作，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大家只是心照不宣。好，我们还是回来，刚才讲的呢是反对接收移民的那个比较极端的那部分人，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那么比较温和的人会怎么想呢？他们想呢，就是说，当然，我的邻国如果发生了战乱啊，有了饥荒或者是有了灾难，那么真的是有难民要来，没问题，我可以这个 接收他们，也有一定的责任啊，都是人嘛，对吧？但是呢，你这个就是长途跋涉不行啊。如果你是我的邻国，比如说叙利亚出了问题啊，叙利亚的难民你去土耳其，哎，这个正常啊，因为土耳其你运气不好，你摊到了这样一个邻居，那你可以接受他。但是如果你要穿过土耳其，穿过很多欧洲其他国家，往我瑞典跑，那我这个瑞典就想不过了。那如果你叙利亚的人可以来，那其他国家呢？非洲呢？全世界所有穷苦的人是不是都有权利？我是不是都有义务或者说都有责任去把他们接纳过来？我也接纳不下呀，对吧？所以他这个比较温和的人呢，他会这样比较理性的去看问题。同时呢，他讲你如果是说你是为了个人发展，OK，没问题，你追求更好的生活也没有问题，但是存在一个双向选择呀，你可以选择我瑞典啊，这里他总是用瑞典做例子，你可以选择我这样一个福利国家瑞典来，那我也可以反过来选择你啊，我需要你拥有一定的技能，拥有一定的干净的没有犯罪记录啊，拥有一定的这个年龄段啊，有一定的经历。你不能是老年人过来养老，对吧？要双向选择嘛，这个是比较温和的右派的看法。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步骤上，第一个问题上就卡住了。主权国家是不是应该接收难民或者移民啊？是应该是一种接收移民是一种责任呢，还是一种恩赐？谁也说服不了谁。左派呢认为人类有迁徙的自由，任何国家都有责任去帮助他人实现这种自由，或者说追求幸福的权利，你也不能够剥夺人家这样的权利。但另一方呢就觉得，我起码是个主权国家呀，对吧？我仅仅是拒绝陌生人进入我的国家，我怎么就成了种族主义者或者是法西斯了呢？所以这样的问题现在就。可以讲没解，无解。它最多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通过投票，通过这个民众之间相互，看谁的支持率高啦。所以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呢，各个持不同政见的政党之间，就开足了马力进行宣传。但是对民众的宣传呢，你其实不需要，也不应该去。做那种特别详细、特别学理、特别符合逻辑的啊，有各种什么哲学啊、政治学啊、伦理学的基础的那种复杂的说理，你只需要煽情。你对民众的话，确实是，这个比较英语叫 cynical，就是悲观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确实是不需要去说太复杂的道理，你只需要煽情。所以欧洲现在就变成了这样，在这个国家是否应该接收移民的这个问题上，相互之间进行煽情。那么支持接收难民的这方呢，就会播放很多图片啊，很多难民的悲惨的那个样子，然后。讲一些让人落泪的，难民的那些生存的惨状。那么反对接收难民的这方呢，就播放很多暴力的图片啊，恐怖分子袭击呀，这个穆斯林成街的祷告啊，穆斯林和当地人发生冲突的这些视频啊，煽情可以起到。可以起到这个鼓动民意的效果，但是煽情的话是非常非常浅薄的，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或者说非常长远的一个后果，就是这种煽情的宣传呢，它会把问题表象化、图标化，好像。要么然，难民就是特别悲惨啊！你看到难民两个字，你都想起一段血泪史，恨不得。要么然呢，就是这个难民都是坏蛋啊，都是这个里面就有难民就有恐怖分子。所以这样子的话，会让两个持两个不同政治观点的群体，隔阂越来越大。因为所谓表征化，所谓图标化，它就是。 实际上就是选取那个最极端的情况才能够说服你嘛，对吧？最可怜最可怜，或者是最暴力最暴力，才能够引起最强烈的情绪反应嘛。那么这样的后果的话，就是会让双方失去沟通的渠道，两方会越来越极端。最后这一段呢，是我个人的一些发挥啊，不是原著里的内容。原著关于第一个步骤或者第一个条件的纷争就讲到这儿。那明天我们开始讲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还有其实它还有一个第四个条件啊，这个我们明天再聊。好，谢谢大家收听。